清唐威水电台及台港广播城市频道，现在是林良东报告新闻。本地嘅冠病毒新病例落到三千起嘢，并且连续嘅内地无新增死亡病例。卫生部网站嘅数据显示，在即新增9550起病例，比昨日少了772起。其中多少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落到即年嘅波肯定九倍。随着目前出门或者嘅会馆区举办嘅端午节庆祝活动，这是能两年外来嘅对嘅上大规模实体聚会，参与人数达800到930人之间。另外，随着我国各地大型活动嘅人数限制，现场演唱会市场强劲嘅回弹。新加坡体育社嘅数据显示，近两个月卖出去嘅亚洲歌手演唱会门票逼近8万张，为了避免目前制作的水平，票房收入比2019年同期加速一倍。本地如来如在为了机构开始制作香烟实景，提升为了品质。新加坡湿地政机构采用香烟实景技术加黑方法，供光伏者设身处地的理解湿地政人士的感受，已经何解照顾于人。新加坡理工大学也将从下个月起帮修读护理课程的学生适应这一类教材。光辉小楼医院为了配合位于布隆巴西的第二座疗养院，到顶个月开始运作。查咩歌配名为《爱个冷漠的年度母亲节慈祥音乐会》。新疗养院启用之后，病床增加了438张，使到医院的病床总数达到1900张。受访问的本地何黄达，一所来自马来西亚的海鲜经营近期减少大约一半，价格起了近30%，但是市场还是有足够的钱去出手。加在之中，马来西亚和平协会表示，当地海货的合约锐减7%，合价因此最低中贵。马来西亚反对党人民公正党王金总比之在乎令祝贺对手拉菲兹登上党改树立主席，并表示中东当王的决定，这意味着塞夫丁承认败选。中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的官兵目前提速可状，北京早就开始以封区封闭的方式动态实施防控措施，有三个地区开放公共交通运营服务。上海后日起民政政治公共场所或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只需出示72小时而不是48小时来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外的台湾有一百四十五个人死于冠病，再创单日新高，当地也新增76539起本土病例。新闻报告网络。